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很抱歉啊，本来今天呢是要正常回复一集节目的，说好是昨天前天说好吧，是今天要上线。但就像我之前说的，因为我最近在处理一些家里头的一些小事儿，整个节奏还没有很正常，所以变得今天的节目呢也来不及，就我已经准备好，但真的是来不及这个录音，因为我录音每次都花的时间相当长，所以很抱歉。那这样子吧，为了怕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啊，一口气给你听两首歌陪伴你入睡怎么样？我今天要介绍的乐队啊，是个泰国的独立乐队。泰国的音乐我记得以往我在老节目八分也介绍过，但好久没听过了。那么像这样的天气啊，听着非常松弛悠懒的泰国 shoegaze rock 应该是很适合的。好像前几期有个朋友留言说我喜不喜欢听 shoegaze， 就是邓鞋音乐啊，这种俗称吧，叫邓鞋音乐。其实以前我在八分是介绍过的，专门有一次播音乐是专门介绍过，但 anyway， 所以现在我不再重复什么叫 shoegaze music。 那么但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一对这成立了大概才四年多的一个泰国的一个独立乐队的音乐。这个乐队叫 door plant，就是室内种的植物，养的植物的意思啊。其实呢，组成乐团的几个男孩子啊，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同学，然后相遇，那么就很喜欢玩音乐，于是就在小房间里头啊，就几个人混在一起玩，然后就很想玩出那种很适合小房间里的音乐的感觉，就像室内植物一样，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我们来听两首他们的音乐怎么样？第一首啊，是他们在很早吧，大概2021年刚成立的时候推出的一张单曲，用泰文演唱的，叫 I'm saying love you， 就是我说呀爱你。好直接的歌的。 One, two, three, 你在一眼 gone I wrong be one Ignite me, send you Bang with lights, you roll me goodbye 第二首歌，哇天哪，那更值得拿来睡觉了，是他们跟另一个来自清迈的独立乐队，这个乐队蛮有趣的，叫 Yung Lapa， 其实将来有机会也可以好好介绍 Yung Lapa， 蛮好玩的。因为清迈的独立音乐是不如曼谷多，尽管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人口其实要比曼谷少了33倍，曼谷人口比较多33倍，很难想象，对不对？泰国的第一大、第二大城市的人口各方面也差太远了。那么这对来自清迈的乐队 Yung Lapa 的音乐也很能够让人联想起清迈的感觉。主打的那个主创人员呢，他的名字叫 Noina， 但是当时他们组成乐队的时候，他是个吉他手，这个女孩子，但他们组成乐队的时候没有想到用什么名字好，于是就用了他自己的名字的前面的几个字，就叫 Yung Lapa。那么这个乐队是有两个吉他手的，那么他们一起跟这个 Dorplant 又在2023年合作了一首单曲，就两个泰国独立乐队共同合作，这个单曲叫什么了？哇，这个单曲名字厉害了，用英文唱的，这首是 I love to sleep more than you， 我爱睡觉多过爱你啊！这个对于急需大量睡眠时间的我来讲太好了，这首曲子希望你也喜欢。 Thank you.